锵锵三人行，诸位好，今天呢咱们又把咱们的才俊之士啊，王斌老师又来了。王斌老师上次来我们节目之后啊，很多愤青都很喜欢你啊。 我也很喜欢。 你也看了是吗？ 对对对。 哎，这位小姐咱要特别介绍一下啊，张萌。 哎呀， 这可是咱们的环球小姐，是哪一届的？ 陈年往事了，都不敢再提了，是2004年的。 哦，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是吗？ 对，差不多跟你年龄差不多了。 现在在北京演戏是吧？ 啊，对，最近拍了点戏。 嗯，而且呢他在这个澳洲好像生活多年是吧？ 嗯，对，在那边上了高中还有大学。对。 今天呢这个出现了一个变化。本来呢你们俩要谈另一个题目。但是呢我发现这个王斌老师啊，这是性情中人啊，听见刚才我们跟陈冠中和这个江雪英在谈这个冯小刚的电影夜宴，最近大家聊的特别多，哎呦，我到休息室里就发现他一直在说，其实我已经是替你着想了，我们开会的时候说要不要让王斌来谈这个呢，就哎呀，他是张艺谋那个阵营的，他说什么话恐怕人家冯小刚那边不太好吧，你看我都替你想到这个，结果呢我发现他是极其高度评价，我觉得要说好话没什么问题吧。哎，你怎么这么高度评价夜宴呢？ 因为小刚吧，他过去的电影就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市民化的电影。比较平，比较逗，比较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市民心态和市民生活。其实他拍这个夜宴，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并不看好。就是我觉得小刚有点偏俗偏土。就是夜宴这么一个豪华阵容，又是这么一个充满古意的电影，他能拍成什么程度呢？ 嗯， 所以子怡当他打电话说你能去吗？你能来看吗？我说我可以啊，我去看看。我是抱着这种 坦诚，原来是 私下里还有点 女主角皇后求你，王老师能去看一下吗？ 我这个私下里我还抱着有点很卑劣的心理，就是有点幸灾乐祸，就想去去看一下。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一下子我看进去，而且看进去 我也看进去了， 而且我看了还很有感慨。 哦，是吗？ 对，我想听。 哎，对对，咱先这个选美的，不是选美的，环球小姐又是什么香蕉 banana 啊 ？banana 也看了夜宴。 其实我特意是在香港看的，因为14号的话，全球不是上映嘛，然后我15号，我正好14号在香港。那听说呢，一般像我们国产电影，可能在香港那边的收视。可能不像我们国内这么多，我想我一定要这次支持一下我们香港的国产电影。 内地和香港。 对对对啊，对，内地。 别国内国外的，全是中华民族，就一个国家。 哎，对对对。 啊，祖国要统一。 就是内地、 啊、 内地、内地啊、然后内地的这个电影。 先得学点我们的政策啊。 哎，没错，我可能是太那个外行了。然后呢，我们的内地电影去那边。然后我一看，没想到啊，因为当天晚上是有其他的几部电影，包括港产片，包括一些外国的一些片、等等，没想到夜宴的票是卖的最好的。真的 吗？ 对，当时真是这样。 哎呦，能让香港人 去，因为我们买票的时候就排了很长的队，然后夜宴的票卖的是很不错的。 他们在看的过程中有人笑吗？ 没有人笑，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一个，因为之前我看到了很多夜宴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说是几乎就是很多人笑场，尤其是我们内地的观众在看的时候，是笑场，但是在香港真的是没有一个笑，我觉得可能唯一笑的就是我。 哎，所以这我一直研究这个观众的心理状态啊，特别有意思。我其实从看什么呢？这个英雄啊，十面埋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啊有一个问题，就我就提醒我自己，看任何一个电影啊，要把心里洗干净了去看，就是不带任何预设，但是很难呢。你知道吗？有一个小小的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某几个观众，好像呢看大片啊笑场成了某种习惯，所以呢，我比如我看夜宴的时候，我也听到有一两个人，反正我那个小电影院，哎，他想笑，但你看那个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呢？他故意想在这个里边找个笑点，哎，你看这个跟这个看电影的状态，所以我说文化背景不同，真的是可以相互参照。 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也注意到所有的报道，其实在看这个电影的我们那一场，就我看的那一场，我没有听到笑声，这是真的。而我个人从头至尾没有一处是人让我想笑的，就是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小刚他在给这个电影进行定位的时候说是悲剧，这个定位是不准的。我注意到他们编剧专门说了一句话，说这个电影是个忧郁的电影，我同意，因为从头至尾起码我作为一个观影者，我是体验到了从头至尾弥漫出的一种忧郁。好，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台词。我非常坦率地说，我很欣赏 这个编剧写的台词， 叫盛 盛和 盛宣怀， 盛和义。这个他这个台词啊，是用的是雅词，也就是说呢，是一个文学感极强的词。 哎，我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哈。我那天他们也在说，就说对白舞台化，现在是有些人批评这个电影的一个地方。 对， 其实呢，我在琢磨一个导演他会怎么想。我记得当年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也是这种，而且莎士比亚或者这种高喊的这样的东西。我在想啊，这个导演心里是怎么想？比如说拍古代戏、古代宫廷戏，到底他们应该怎么说话？ 这个是我们，你看我们《英雄和司埋》的台词也被别人所笑。其实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确实我们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文言文，就是《史记》《资治通鉴》的那些台词。 你像咱平常老百姓这么说话，说人话不行吗？ 如果是这样的说人话，古人的那个气质又不在了。 哎，我估计有点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就是古装戏啊，人是要绷住的。如果他一旦泄了，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说话，你要这个话是和人的气质直接相关的。比如王朔的语言，冯小刚过去那个电影的语言，你用那种话说，你的表情状态一定不是这种状态，一定是嬉皮笑脸的，含着一种所谓的小坏的那个感觉的。但是古人说话是掷地有声，就古人说话是一字一顿的。那么当这个我们把古人的话，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古装戏，你听我说， 我瞎说。假如说有个导演，他就让演员像说今天的人的这样的话， 那么 难道就肯定 那么 会像《武林外传》吗？ 那么我们就可以走后现代的路线 啊？你认为会变成喜剧片？ 对，我们就往喜剧走 啊， 就是要进行。为什么？因为对古人的这个基本判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概念模式在限定你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古人，今人看古人是通过戏曲看来的。 哦，他们 这个戏曲看过来了之后，那一套程式是在你脑子里已经留下印象。 他们能说话是押着韵的。 对，如果你突然把它转了之后，观众是不舒服的。 啊， 现在问题就在于我们处在了一个这种创作的转型期，就是我们怎么把那种古意的风格和古意的气质转化为青天人所易于接受的方式。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要跟朋友聊天，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首先。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疑惑吧，疑惑，就是说我不知道章子怡最后杀他这个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结局，好像有一点点奇怪，让我感觉到突然间就被杀了。 哎，好，哎， 这是我的一种。 你觉得那最后一刀是什么意思？ 我就 是谁的？ 坦率的说啊，就是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是所谓的所谓的编剧，就是我对他整个就是最后那场大戏《夜宴》，以及延续下来的章子怡最后那一番独白，以及最后冷不丁从暗处飞来的一把刀子把他刺死，这个整个我就没有动脑就去想为什么，就是最后一场戏安排无疑是非常好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呢最后那一场戏是非常好的，悲剧性的，而且是极具震撼力的，可是。葛优的死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怎么突然间良心发现了呢？他怎么突然间他要把这个毒药喝了，要来一次自我的毁灭呢？道理何在呢？无论从人性的理由和情节的逻辑的理由都不能找到答案，所以最后我就不去思考它。我觉得最后怎么都不能 采取、啊、这种电影很好，所以这败笔我不思考了。 这不是败笔，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艺术都是遗憾的。 这个到底是不是败笔，还有各有各的看法。 我认为是一个是个缺憾。 我觉得不同的人啊，真是会有奇思古怪的想法。你当时看到这一刀，你觉得谁砍的？ 当时我认为可能是那个内侍监砍的。 内侍监，你知道我脑子里其实第一个念头会出现一个什么念头啊？我认为啊，是这个电影里出现过几次这个。章子怡的那个侍女，她老叫是灵儿啊，还是什么？ 对，我也在。 我第一反应，我会不会是那个女的砍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她那个就是章子怡最后 给 她一个镜头， 对这个镜头， 给她一个镜头。 我当时如果要说想，其实我想到那个人，可是那个镜头啊，你不觉得在整体风格中，就那个镜头给的很怪？ 对， 那个镜头就单不灵的给突然给她一个特写。 一个 然后 对，按照这个群众演员 对 吧？ 对， 给了一个这个。 包括其实，在中间的时候，就葛优死的之前，也给了他一个很长的镜头。 有吗？ 有， 在他之前我特别注意了，因为我以为他这个侍女他这个宫女可能会去告诉格格说不要喝这个酒，因为给他了一个很大的镜头， 所以 我以为是要发 生一个这样的角色，你知道这个人心呐、啊，一个这样的角色出现了这种很怪的镜头，会让我联想起刀是他砍的，如果不是他砍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别给你照一下？ 但是 在网上出现了什么猜测？ 但是他这个 这个女演员跟导演关系好，你看看，这个，咱们先接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王老师啊，我想请你们啊解剖一下我这个心理哈、啊。我认为我看我是一个电影的审美水平啊完全到零的这么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啊？我跟你讲，咱讲老实话，我也不怕承认我水平低哈、啊。英雄也好，这个十面埋伏也好，无极也好，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去看，我刚看完哈、啊、我没有感觉的。因为你像我上次跟那个阿成老师也讲，我说我怎么世界上有没有我这样一种观众，我是那种啊看见银幕上能放出影来，哎呀我心里就很甜蜜的那种人。所以你没法让我去讨论电影，我看着就什么电影我都能看到尾。所以呢你看我这个心态哈，看完之后然后我看看他怎么说。你比如一听陈冠中说这电影太差了，我感到很失望，嗯，我也很敏感，所有我认为的缺陷全在我脑子里浮现。但是然后呢，你比如我听到他说哎呀我高度评价好，我脑子里啊蹭一下又变成好了，我又觉得因为确实是吸引我。你比如说我这个夜宴，我昨天也说我从头到尾他是吸引我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没有这个自信心，我没听大家意见之前我不敢说他好还是说他不好，你们要都说他好我也说那就 也不敢说是哪儿好， 因为他确实吸引我，我就觉得这个、吸引着我。但是就是像我昨天谈到那个问题，这算不算苛求？就是说好像大片啊，咱看好莱坞大片讲老实话有赚人眼泪的力量，但是为什么这个电影我感觉到了这个宫廷斗争阴谋、种种，还有你说的那种忧郁，包括那些跳舞的那种武打的那种微妙的感觉确实吸引我啊，也揪着我，但是啊好像没有这个情感的带入，我没有跟着演员一起淌下眼泪。 这就刚才讲的，就是我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定为悲剧。所谓的悲剧，它是要给你就一种震撼力的， 嗯， 要让你这个心中会有欲哭无泪的感受。忧郁，它仅仅是一种弥漫的情绪。就咱们这里就涉及到，确实《哈姆雷特》是一个悲剧，确实《夜宴》是按照《哈姆雷特》的人物关系，把它演绎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哈姆雷特》，虽然被命名为《夜宴》，这就涉及到一个悲剧的概念。鲁迅先生有一句话，悲剧是什么？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的给人看。 嗯， 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那么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悲剧是什么呢？悲剧是当整个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份美好，一份极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于是唤醒我们对有价值和美好的东西进一步的热望和珍惜，这是悲剧。 嗯， 非常遗憾夜宴没有延续这个路线，因为这里面每一个人除了王子，除了青女，主要表现的这个章子怡这个角色，这个叫王后和那个葛优，这些人物都是黑色的，因此他们的毁灭是不能够唤醒你，就我们讲对一个有价值东西毁灭的那种悲悯之情。 哎，那个黄秋小姐，就是你觉得他说的话会不会有点太艺术家了？你觉得能代表咱们人民吗？ 我觉得我其实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跟着这个电影？你虽然想知道它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你有没有因为他而笑你而笑，因为他在笑你而笑，或者因为他在哭你而哭？这是一个，我觉得夜宴有可能就是说他的那种艺术感特别的强。相反他的一些表达方式可能离我们这些群众，我的感觉可能有点远，就是有一点点难以被带入的感觉。这是我的感觉， 就普通老百姓是吧？ 普通老百姓。 对，但是我对一个电影的判定，就是我看的过程中，我对一个电影的判定就是它能不能让我进入，就是有两种进入法，一个是我心灵的进入，这个最后你会被感动，因为它具有一种心灵的力量，譬如勇敢的心，譬如说角斗士， 对对对， 啊，这个是心灵的力量。还有一种是情绪能不能把你抓住，譬如夜宴是抓住，让我一种忧郁的情绪把我给吸进去了，我始终是沉浸在这种情绪中。 你 那会不会是因为您的境界已经到那儿了，或者是您已经是一种甚至一种专业性的创作者在那边，所以就是说您自然而然的就是 我不否定这个，你看我 已经是王子那境界了、但是有几个问题啊，比方说现在引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这个大片会不会得了大片疲劳症，就是到这个电影为止这种好看的衣服大城墙门楼子这种东西，你像那天陈冠中就讲会不会疲倦了，因为呢我们老其实上次你来做节目咱们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老觉得你比如说说像这个撞车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它开始比如说对社会有一些有点真的东西，就是你拿出点真诚的思考拿出点真诚的感情或者对人性的感慨感叹表现出来激动我们感动我们，可是现在的大片人们越来越觉得像一种啊营造氛围，就像你说忧郁它一个氛围，然后很多这个就是值回票价的因素，对不对，就是什么特技什么我就说打也打呀拖也拖什么都有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是咱的路吗？ 我认为商业电影它是一定是走所谓的市场规律，当市场最后开始渐显出对这一类片子的拒绝的时候所有的创作人员是一定会转向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这一类大片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审美疲劳，但是我们确实在众多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就是对故事的要求， 对 大家越来越觉得我需要故事，我需要心灵的震撼，我需要心灵的感受，我们不仅仅需要就是表面的灿烂表面的辉煌，就是你哪怕是大片我们能不能给我们勇敢的心，角斗士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不仅看到大的场面恢宏的气势，我们同时看到了我们内心深处所渴求的一种或者是一种 啊 豪迈 哈那种啊， 对对对，我们现在听他谈夜宴的是它是一个商业电影，是商业电影我们就按照商业电影的规律来谈它，就是我现在认为呢所谓的大片可能还没有真正到审美疲劳，但是快了，但是快了， 还要这么继续奢华下去吗？ 不是不是仅仅奢华，因为这个奢华是其实是一种商业包装，商业是你既然花了这么多钱老百姓还是喜欢看金碧辉煌，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其实咱们老百姓挺现实的， 嗯， 就是说可能是我以一种老百姓的一种角度去看，当一个人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就是说你听说这个片子是一个投资过亿或者几个亿的大片的时候，他认为他不管怎么样我都去看， 是 他就是他不管是他可能看完之后他觉得故事性或者缺乏或者怎么样的那是后话了， 对 他肯定会是一种票房的保证， 因为票价在那， 不是他们就说嘛，不看后悔一辈子，看了后悔也一辈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张萌，你应该谈谈你对这个戏里边的女演员，你应该有兴趣啊。 哎，对对对，其实我这两个演员都是挺喜欢的。 嗯、 章子怡曾经我跟她吃过一顿饭，而且是一种私人的状况下，是在悉尼，那时候给英雄做后期的时候，正好我有几个朋友跟她认识。哎，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开朗的一个女孩。 难道我们认为她是很优秀？ 没有，就是那种特别开朗的那种女孩， 性 格 挺好、啊， 挺性情的， 哎，很性情的一个。然后她在这里面的表演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很有霸气的一个女孩，就是说。他眼睛中有一种狠劲儿，不管是从他在任何的这种过去的表演，包括我觉得他有时候在一些发布会上或者颁奖礼上那种感觉，都是一个很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劲儿的这么一个女孩。但是周迅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温和，很温和。 嗯。 然后我觉得章子怡这次感觉可能表演跟其他的感觉不太一样，这是我的感觉，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可能也说不太清楚。 这次也有人说呀， 这 说这个你要说他有霸气，说章子怡的这个霸气好像把葛优都给光芒给掩住了。你比如你刚才有人说笑哈，我就发现啊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葛优过去演喜剧的，其实他演技特别好，但是呢你所以你很难洗干净。你可能当他说诚信为本呢、或者说 对 给那章子怡按摩着说点什么话，其实你要单纯你要不知道，或者说你像澳大利亚人，我不知道没问题啊， 没问题。 但中国观众啊， 对 这是 跟我们十面埋伏的那个宋丹丹是一个问题。其实他笑点是两个问题啊。 嗯， 第一个是葛优给人家的前定概念，就是他是一个喜剧演员， 他说什么都好笑，加上葛优有那么一张天然的这个幽默的脸，所以他很容易让人笑。其实葛优演得很好。 对，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台词的问题。尽管我个人是挺欣赏他们的台词，但是确实在台词上，我能感受到那个作者在写台词的时候，他过分的沉醉了，就他陶醉在他台词的滔滔中了。如果他不那么陶醉，他不那么媚自己，他不是媚俗，我相信他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媚俗，他在媚自己，他在欣赏自己，过分陶醉的欣赏，使他的台词过于泛滥。如果他再收敛一点，就收住，以一个成熟的 声音。按说冯小刚在对白方面是很厉害的呀， 但是这次的词儿是不是他的？严格的说，不是他原来上场的那个词儿，这是哑词儿，这很可能是他的弱项，所以他尊重了编剧。 啊、哦，我注意到现在很多人，我就发现呢。好像并没有别的更多的选择，因为你看从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叫话剧腔、舞台腔， 对， 但是你说这叫雅词、你看到这次冯小刚一想正、他一正他还是这种词、难道在拍古代人戏的时候在语言方面没有可以别的可以拍的？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就是创作人员去进行探索的，就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能够很多观众会笑场，因为我看的时候我还特别注意了那些词，比如说以诚信为本，诚信二字是古人是古人的话，只是我们现在经常在我们的企业和党的这个话中突然会出现这些词，但是他这个词是古人的话。 我没看之前他们说的不是诚信为本，他们说葛优说以德治国呀、那就更可乐了、 那是比较幽默了，但诚信为本是很正常的，葛优说这话的是铿锵有力的，你看这个他说的是什么原词是这个 那、 但是我确实是像 像了呈现 这个。